我是胆小啊。 洞洞， 好猛的，重量洞洞，借刀之际，杀了蔡文章，水军头目换了毛寨之进，二人之战，岂不是一计呀？那曹操忽然中目之计，杀了蔡门张允，水军头目换了毛寨进战关。 是啊，此事当真了， 当真， 固然固然。 不知屈此二字，本帅吐槽水军是了无有意。 是啊， 我想此事万应将官不知，我这六军唯有那孔明。 孔明 啊，他也未必知道啊。 不料他也不知 啊，是我有心，动不有天之不相称。 天造十万狼牙，此乃 各位岂知了我推辞了啊， 都督见为两子远当效劳，亲先立得起，不欢要起也少不得一年。 哦，殿上，朕听今届一月之期， 一月啊，多了， 日子不晚一月， 多， 殿上，这千里是不能再少了吧？ 晚多年， 日子请先生自言语气，三天不行，三日不见你， 我远敢遵令啊！ 尊重是有时也的， 愿你尊重我， 先生千里。 二人勇战，我就前来进兵报仇。 是你只管独一，怎容得天下的贤士万夫与我天去战何去？ 哦，告退，告退。二人官临师长，这么都督反倒是失身，我分明是也，凡是我是事也，这是什么缘故啊？哦，不免等过知府县城，点记民本，真是真假难分辨，好歹问。是下地方， 以莫将看来，他二人乃是诈降。 真假的， 不带家眷，岂不是诈？ 哎呀，这见老将军之高见， 都督夸奖。 让我不带家眷嘛，就是诈。 不知有人诈降我都督，我督 就无人诈降呐！我操！ 都督，我猜不猜？天官诈降！ 将军原先诈降之计谋，当报国恩，但诈降非同小可，若不首先奉行，怎瞒得过细作之二目？这是老将军你的吧？是之难如何？ 俺何在受督母三尺厚恩，满说是受不些苦心，就是分身碎骨，理所当然。 老将军果有此心， 有此心， 朕乃社稷之臣，亲上奏吾一拜。 应当。 Oh! 要紧的事情，昨日在帐中夸下海口，只限三日到底十万只狼牙间，事到如今你的剑在哪里啊？怎么不叫我替你担忧啊？ 我有此事啊？怎么没有啊？我倒忘怀 了。哎呀，差到忘怀了啊。 我们算算力气， 算算力气。 昨日 一天， 今日 两天， 今日 三天，拿来。 什么？ 十万只狼牙剑呢？ 哎呀，我是一只也无有啊！ 怎么你一只也无有？哎呀呀，这边怎么吃啊？ 啊，大夫，你要救我一条吗？ 哎呀呀，起来起来起来！哎，事到如今啊，先生，我倒有一计在此， 又不告知， 倒不如下一条舟，你呀，逃回江夏去吧。 奉子之命，国德将来，同心可考，到此一事未成，日何悔不知我走不得， 走不得， 走不得！ 哎呀呀！ 哎呀！对对对对， 大先生，我倒有一个干净绝妙的好主意。 原要干净绝妙的主意， 倒不如你呀。投江死了吧！ 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你救不了我是可，怎么叫我死起来了？哎呀，这是什么朋友啊！ 叫你走你是不能走，叫你死嘛又舍不得死，哎，叫我露宿为难呐、啊！大夫也救不了命呐、啊！ 大夫，亲人，大人。 他们来不错，你怕我怎样行呀？ 啊，这皮来一晃不了啊，怎么好痛啊呀？ 这壮士本是名字的壮声，为什么苦苦的你埋怨不休啊？事到如今倒埋怨起我来了，岂有此理啊。 救不了我，好，我也不难为你，望你借几样东西可以吗？ 不用借，早就预备好了啊！ 啊，预备好了什么？ 寿衣、寿帽、大大一口棺材。你死之后，成年起来送回江夏，交朋友的热心，不过如此了吧？ 哎呀，你怎么竟盼着我死啊？ 你幻想活命呐、 啊！啊， 活不了了啊！ 不是那样东西。 什么东西？ 听着，战鹏20只。 有。 军师500名。 有啊。 俗套天大。 有。 听不长嘛。 有。 蘑菇传真。 有。 还要背叫一妖精。 背叫则神呐、啊。 少时到了周中，不要饮酒去路。 哎，三日无见，我看你还是饮酒啊，还是去路啊？ 你办呐、啊， 办呐、啊， 办呐、啊， 办呐、啊！ 十万遍夜间，雁门早叫，鬼从夜。我只得顺那水推舟啊，这壮士无聊他暗香不疼，怎知道我不做你没有计谋，要别见大家臣啊，此心此后等到他相面去把剑收，到江边你几个怎么走？ 哦，办起了， 办起了，走走走 啊！哪里去啊？ 随我到周中饮酒去 啊！我不去，我还有公务啊！ 你来呀、 啊！我不能去啊！ 你来 啊！我不能去啊！慢着些！哎呀呀，慢着些，慢着些！哎呀呀！ 哎呀呀，那不错啊， 我还你功夫啊， 张口，哎呀呀，那不错啊，哎呀，哎。 江泽而发， 慢来慢来，江泽也能去的，要去你去，我是不去，打了扶手， 慢来慢来慢来，开了船了下不去了， 怎么开了船了， 开了船了 下不去了， 下不去了，我鲁肃的性命就断送你手了， 是谁啊， 你杀死这茫茫寒天我是不去啊， 慢来慢来，船到江心龙不中岸了，你下不去了啊， 怎么下不去了， 下不去了 怎么样呢， 吃酒啊， 吃酒啊，吃过量啊， 怎么样啊， 我鲁肃待你可是不错啊， 本来不错啊， 怎么你临死还要拉一个垫背的呀？ 吃掉什么僵话，请掉啊！ 拖着我入住的性命不要啊！我就教你这个死朋友，来吃给我！ 不吧。 管大夫放宽心，一通英雄，我和你难了我，难见了。 来到苍蝇， 吩咐擂鼓纳弦， 擂鼓纳弦。 有请丞相。 我是 中午之中擂鼓纳弦， 主米将将军奏旨，吩咐了晋江守约千万众，乱箭齐发， 乱箭齐发， 好。 告辞天骄， 就是孔明先生，多谢曹丞相怎的见， 孔明先生多谢曹丞相怎的见。 谢谢谢谢。 大夫谁来，大夫谁来， 这大夫 你来呀。哎呀哎呀哎呀， 成功啊，他是顺风顺水，赶不上了， 赶不上了。 哎， 嘿嘿，又中一计， 下次不中就是了。 哎，事事方凑巧， 着着让人告， 失去是万幸， 你日再来找啊。 哎，从此你休多口。 丞相啊，事事你要谨防。 哼，此事啊，俱坏在你一人的身上。哼。 啊，怎么又坏在我的身上啊？哎呀，这个曹营中之事啊，实在的难办，难办得很哦。 哎呀呀，先生，你怎么知道昨晚有此大雾啊？ 为谋事的，不孝天人不知地理，岂不是庸太子？我早已了得，今日有此大雾，故而甘心暂停，恭敬将我四万般，共享无聊，改居不应收。他明明是要杀我，却是小弟焉能哄我杀呀？ 哎呀呀，我哪里晓得呀？ 哎呦，看看有多少吊皮， 可去破头见十万有余， 十万有余可以交得令了吧？ 交令呐、 啊！ 有我， 只你不提我担忧啊！ 我提你担的什么忧啊？我服了你了啊！ 服我何来？ 服你的好营养、好八卦、好大的胆量啊！ 佛也不了你了 啊！ 你佛何来？ 佛你在舟中饮酒的时节，你就是这样 取消了怎么样了？ 他呀，他早去了哦。 他是怎样到达都督刘龙泉的？ 那孔明吃得进去，一日也不慌，是两日也不忙，等到三天也不用我府的兵粮，他只用战船24速操清单清八丈满落户船粉飞船长30名随军四军十分是乱将大物其实草民有一苦拿先拿曹操这只是都督前去投一贼难吩咐乱阵里万岁乱世万人当来投他来乃神人也呀！哎，算得个活神仙呢！ 吩咐军政司查点数目，有请。 哦，是是，有请活神仙。 为的有钓鱼先生火攻 讨扰两位大夫 先生大夫先生 多多心曹操 引得万事中连落三合一滴非一朝一夕可破若令众将各带三月粮草准备于地先生看是如何 都督的高兴 敢 反打 将军为何主令 满说是三月两朝就是三年也不及时日 一念之间 若破得便破若破不得只好以张子不之言解甲刀割拨面相讨 从今奉十公之命多边破朝敢有大言相讨者立牌 从随孙伯父开基创业以来今已三世哪见你的黄口入我 死今当两军相敌之地如敢出现全军兵不但入手难以所动等老子逃 六六 三起好来 啊 可以打 三 十万乱我的法度 司马 怎么如何能 他出去 王改社会 王改社会 啊大丈夫生而活还死而活去中将脸上贴了一字死则一命活则难容等老子逃 有容 终则一波军棍 好 将军只在一旁听那音那干那，你没有吃过酒啊？呵呵，他二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与我什么相干呐？啊，是在上的人儿有愿挨打的，是你愿挨打。来来来来，我大夫大夫啊，大夫，他二人是一起呀？啊？什么又是一级 一级呀、 啊、他要请教请教什么级呀、啊、大夫啊、他的人的第一次苦如之地走开东坡柴火安同消息黄公婆是我无敌只是家庭天公心情不是我孔明天之家哦，原来如此啊！周公今天降临，有日三大。很拼命啊老将军怎么去了 是才掌中多蒙先生将亲当面接过 你敢老将军与都督有仇 无仇 有恨 无恨 既有仇恨公之受此我必之空顶身 哭什么 哭如不知地 哎呀既被先生看破只是无忧心粗胆裂之人取之草饮天取下之